之梦，就像活在云端里，爱需要勇气，人需要距离，他们说的真，我在梦里掀开纱，清晨守到黄昏，很熟一场雨飘进两三地，不悲不喜，论对闲言闲语，人想骗自己，怎样都可以，真的假的，爱原来就委屈，只可惜我和你心太急，急着缱绻在一起，彼此却不留空隙，重来后让爱都融成说你是一颗尘埃，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，宁愿我哭泣，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吹来的